有折扣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好歌不冷场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，2小时好歌超强放送。千千阙歌，早晚总相伴。凌晨1点到2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，与你主导你的经典情怀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周杰伦《不能说的秘密》。温岚《蓝色雨》。 慢慢这样的天气适合向你酝酿情绪。 张学友《如果爱》。 如果这就是爱。 童安格《一世情缘》。 前世的思念，今生就是来了解。 飞儿乐团《千年之恋》。 穿越千年的伤痛，只为求一个结果。 王铮《我们都是好孩子》。 我们都是好孩子，最最善良的孩子。 伍思凯《爱要怎么说》。 爱要怎么说， 赵哲好男人。 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。 刘若英后来。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。 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 苏慧伦柠檬树。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欣赏的是周杰伦演唱的《不能说的秘密》，这是2007年周杰伦为他的电影《不能说的秘密》所创作的插曲。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，我忍住的情绪在乎后面。拼命想挽回的从前，在我下依旧清晰可见。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。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，梦开始不变。 Yeah. 开了杯垫，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。拼命想挽回的从前，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。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而是曾与你落过雨的屋檐。回忆的画面，在当天秋千梦开始不变。你说吧，再渐渐放下回忆，走更远，又何必去改变 证据，慢慢这样 千千阙歌， 千千阙歌，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，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， 是温岚演唱的《蓝色雨》和梁静茹的《会呼吸的痛》。千千阙歌继续请您欣赏的是张学友演唱的《如果爱》，这是由他主演的同名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。 每个人都想明白，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，特别在午夜醒来，

我的心是一条河，等待有人开启，有人穿越。你的饭是那么热，你的吻是那么甜，仿佛前生相识，今生再见。